第三课，我喜欢看电影。 Dialogue， 你喜欢看电影吗？ 很喜欢，你呢？ 电影、电视，我都喜欢看。 你喜欢看什么电影？ 我喜欢看美国电影，你呢？ 美国电影、中国电影，我都喜欢。 你也喜欢看电视吗？ 电视我不太喜欢看。 你有汽车没有？ 没有。 你要不要买汽车？ 我要买。 你喜欢哪国车？ 我喜欢美国车。 英国车很好看，你不喜欢吗？ 我也喜欢，可是英国车太贵。 Vocabulary， 一，喜欢，我喜欢他，他喜欢看书。 二，看，你喜欢看电影吗？我看中文书。 三，电影，王先生喜欢看什么电影？ 四，电视，他不看电视。 五，都，他们都很忙，我们都不喜欢他。他们不都是日本人？ 六，有，你有什么书？ 七，没，我没有英文书。 八，要，我要中文书。谁要买日本车？ 九，汽车，你有没有英国汽车？车，他没有车。 十，买，你要买什么？ 十一，好看，王小姐很好看。 十二，可是，我很忙，可是我不累。 十三，贵，英国车贵不贵？Supplementary vocabulary。 十四，书。 十五，日本。他是日本人。 十六，笔。我要买日本笔。 十七，德国。他喜欢德国车。 十八，报，你看什么报？ 十九， 法文。我没有法文书。法，法国。文，英文。中文，华文。德文，日文。 二十，东西，东西。你喜欢什么东西？ 二十一，懂。他不懂法文。Syntax practice， 一。我不看书。一，我买书，他不买书。二，他要日本笔，不要德国笔。三，我看电影，也看电视。 他没有报。一，我有汽车。二，我们都没有法文书。三，我有英文报，没有华文报。 二，他买不买英文书？你有没有笔？一，你喜欢不喜欢汽车？我很喜欢。二，你们有没有日本东西？我有，可是他没有。 他买中文书，不买。你有笔，没有。一，你们看德国电影不看？我们都不看。二，他们有日文报没有？他们都有日文报。 三，我不要买笔。一，我们都要买书。二，张小姐很喜欢买东西。三，你要不要看中文报？谢谢，我不要。四，美国人都喜欢看电视吗？美国人不都喜欢看电视。 四，英文报我不看，法文书、英文书我都有。一，中文、英文他都懂。二，美国车、日本车我都不买。三，法国东西我不都喜欢。四，电影我看，电视我不看。五，德文书他没有，法文书他也没有。